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每日健康一小时，星期一嘅部分都会有呢位嘅嘉宾喺度，就系、是、周少祥祥哥。早晨， 祥哥。 早晨，早晨， 早晨啊，祥哥。你今日有冇发觉啲天气啊？因为我同阿志 好热啊，呢两日 系啊。 天气啊，呢两日真系着短袖衫。 系啊，开冷气嘢嘛。 应该系而家最冻噶嘛，系嘛？咁好唔掂咯， 唔似冬天 咁 样。 系啦，而家呢啊，今日同埋寻晚啲人先至喺网上边嘈喧巴闭， 咩事？ 杀到嚟咯！ 哦， 我话杀到嚟啦，杀到嚟啦，咁样吓。今日一打开 Facebook 咧，就即刻有一位网友就话啦。铜锣湾空气指数193，谋杀啊！咁啊，然后就有一个系一个嘅感叹号。 系 、我谂起一件事啊，可能你未听过吓、十几年前咧，我哋有一个数字、就系、是、你知唔知日本啊嘅森林覆盖率系几多？中国系几多？ 森林覆盖率嘅意思即系个国家入面有几多个面积系森林？ 系 日本、你估有冇一半啊？ 我估六成。 仲系接近七成， 哦，七成， 66-70%咁上下啦。呢个系全世界嚟讲好高噶。 系、 我哋伟大祖国几多啊？30%咋吓？其实有啲地方咧，你睇中原一带咧，系低过5啊，冚冷斩晒噶。嗱、香港好好啊，香港又好似又系60-70%噶。 香港 因为我哋郊野公园，我哋保育得好好，但系一般嘅个国家咧都系30-40%噶咋，而家系好痛苦。嗱、点解提呢样嘢咧？你知唔知日本人呢就成日用筷子㗎啦，佢哋一日三餐就传统用筷子㗎喎。唔知唔知先。哎呀，係啦，佢食乜都係食饭扒饭㗎嘛，係咪佢哋用嘅係咩筷子，知唔知呢？係用原即器㗎，即係用一箱就抌一箱，用一箱抌一箱。梗係以前唔係啦，咁我今天就唔知啦，我呢个数字係十几年前嘅。就係、是、平均每一个日本人呢，每一日係抌咗好多好多筷子㗎。如果係咁计呢，佢一日用三对筷子咪六，即係六隻筷子囉。如果佢一人抌一亿人，日本有一亿大约。即係六亿隻筷子喎。冇咁多啦，你打过三折都有三几亿喎、三几亿嘅筷子喎。嗰啲筷子都木点嚟㗎。佢去泰國斬成人啲樹，去印尼斬成人啲樹，自己就保育咗啲樹，咁啊，即係其他國家就好慘。嗱，點解常哥提呢一件事？唔係想大家引起民族仇恨啊，而係想我哋咪話：哇，日本人你哋咁即係咁不道德嚇，對人唔住啫，你就好啦嚇，即係損人利己啊咁樣。嗱，我今朝睇到铜锣湾空气指数，佢话咧193吓谋杀，喂呢个又系真系好高危噶，因为过得80咧已经系好伤。而家我谂呢一刻啊，我哋喺红磡咧啊外边都有80以上噶啦，过百分分钟，一过百咧就着晒红灯嗰只啦。你知唔知北京市个400几啊？ 系 400几唔出得街噶老细。 系啊，嗱你有冇试过大雾啊？即系周围好大雾啦，能见度极低啦，系低到几低咧？你最多低啦，你有冇试过？ 我最多系大雾山， 系 咯， 几多？ 嗰边咯，仲要揸车上去，极惊咯。 我谂都系100-200米系嘛？ 系咯，我试过最低咧系10步之内，即系望到前面10步嘅啫。嗰次我喺英国嘅 Cambridge， 即系嗰阵时吓，我住喺市郊啦，咁就踩单车翻去，由即系由大学嘅市中心咯，踩翻去通常系4个字，20分钟。嗰日唔敢踩啊，因为只系望到几步路，前面咩事都唔知，咁啊推住行咯，行咗个几钟啊， 你要摸雾而行， 系咯，你咪推住架单车又上唔到巴士，吓，同埋啲巴士都唔知点样塞车噶，系咁行。嗱，我点解咁讲咧？你想象下喺北京而家就系咁啦，即系前几日就系咁啦，即系十步之内仲系毒气，系闻着好辛苦噶。咁啊，佢哋影咗个火车头出嚟嘅，就话佢哋嗰啲高铁咧。一穿过咗北京嗰啲咧，成架污糟到不得了嘛，系咁夸张啊！咁啊嗱，而家咧就系、是、我哋就忍受紧我哋华北嘅毒雾，即系佢一路碌过嚟噶啦，冚冚声咁样样吓。 咁咧就我哋香港嘅网民咧呢两日咧就系闹晒粗口咯，就系话你咁抵死啊！即系内地啲人我哋而家香港人好惨啦啊！咁、你哋自作自受咪好咯，由你到我哋咁嘅嘢。 嗯， 喂，我常哥想讲咧，我哋又系做咗好多 我哋都唔好得去边嘅讲真， 我哋系一样咁衰，同埋仲衰过佢哋。香港人嘅碳足印系好劲噶，咁、你话点啊？咁香港人好彩啊！而家有少少呢啲毒雾飞过嚟咧，就系哇哇鬼叫。但系我哋做啲系累到人哋鸡毛鸭血，我睇唔到咋、 可唔可以具体啲讲啊？常哥，因为唔讲唔知 嘅。香港系全世界最嘥水。嘥水啊！以为淋花，以为洗地，以为 就水费平， 因为水费平啊嘛，同埋唔用都系落，都系倒落海嘅、由于好多机制嘅原因啦，我哋都知道。第二咧，我哋好嘥电啦，嘥电就所以而家我哋周围咪系核电厂围住晒我哋咯。而家系好高危噶，世界上冇一个地方啊，系有咁多间核电厂堆埋咁密噶。就嚟吓，而家我哋起紧啦，大亚湾以上起多两三个核电厂喺我哋附近，澳门后边等等。仲有咧，香港人食海鮮食肉咧，係全世界最多。呢一啲咪又係間接影響到全世界好慘咯。仲有喐啲就搭飛機咯。哇！我前幾日睇到咩搭飛機去由上海杭州咧，係690几蚊。 好抵啊！ 五日喎， 係 咯，係咯，我都唔知點做，即係想象唔到嚇。去台灣都好平啫， 總之一放假就要飛咯。 啲就飛去有日本、去韓國，係咁樣掃貨玩兩晚，咪就係呢一啲咯。我哋嘅碳足印 都幾快啊！啲集体运输交通工具 系啊，咁即系香港人，我哋累人哋咧吓睇唔到，我哋自己又未自作自受啊，人哋作咧，我哋受咧就圈嘈巴闭，即系我哋自己都要反省一下，我自己其实香港人系好污糟噶，系好人憎噶，好似我哋嘅生活方式习惯，而家我哋个都开始承认，都好吓、承认咧系第一步先，开始做少少先，嗱有好趋势啊，啲人开始讲素食啦，食少咗肉啦，呢个吓即系而家 趋势啊， 成日都话咧。即系世界嘅改变咧，就好似只大嘅货柜船。你知唔知而家啲货柜船系大到几大啊？我想同你想象唔到嘅，即系嗰啲巨无霸咧喺海洋度行， 好多个货柜上面嗰啲。 系啦，你知唔知啊？呢啲咁嘅货柜船啊，或者系大嘅邮轮咧吓，你要踩 brake 系踩唔到噶。嗱、如果你系揸住架车 brake 咁嘅样，就系喺十几米之内你 brake 到架车，啱唔啱先？系嘛？但系大邮轮咧唔系噶，你而家开始。去将佢转，即系上 U turn 啦，系要行几海里嘅，先做到个 U turn 嘅。吓、即系话咧，由今日开始，我哋决定痛改前非啦，都仲有几十年去，先至可以转到一个趋势咯。 咁啊惨啦， 冇配套啊嘛。咁啊，而家呢个地球等唔等到我哋几十年咧？嗱，我哋个就改快啲，改快啲。但个社会去咧都系咁啦。素食就系一个好嘅例子啊。讲戒烟都系啦，讲戒烟改咗三几十年，而家先至开始有法例配套。禁食呢度又禁，嗰度又禁吓，咁啊之类，啲人开始食少咗烟啦。香港呢度吓，咁啊，另外一个好嘅趋势咧，我哋要即系承认嘅咧，就系、哺乳率啊，即系BBB 可以食到妈咪嘅奶。你知唔知香港曾经喺1980几年嘅时候系世界冠军啊，非常之羞耻啊，系最多 BB 食奶粉嘅。系得14% 嘅 BB 系食到母乳啊。即系10个 BB 咧有几多个？8个、9个 咧？8.6个。 系咯。就係冇，即係要食奶粉嘅 BB， 呢個係世界上最高嘅，係最凄慘嘅。所以後來呢一代咧咁虛弱啊，咁多問社會問題、心理問題咧，係嗰陣時因為我哋喂奶粉俾佢食，嗱而家回升翻啊，我唔知最近嘅數字幾多，可能有30-40啦，而家已經係即係好翻少少咯。嗱呢一啲係好事嚟嘅，好趨勢嚟嘅。咁啲人都開始知道啦，我哋要保護啲樹木啊，斬兩棵樹都圈做巴閉啊，咁呢個係好囉。 所以如果要法例呢未追得上嘅時候，如果我哋嘅人心啦，或者我哋自覺嘅話，跟住我哋自己去做，唔使法例框住我哋呢，其實呢個就更加進步啦。不過我哋真係要慢慢啦。 至少我哋都多咗人講嘅。 多人講講下先啊，都係好嘅。 有種輿論喺度都好嘛，呢種壓力啊，逼到身邊啲朋友都係喎，要環保喎，係喎，要節能喎。上次阿祥哥講完嗰個咩商場啊，嗰個 即係嗰個每日咧有幾多張紙巾啊？即係用幾張紙巾嘅時候咧，我去廁所都係掹少一格，或者甚至乎揈下揈下就算啦。即係呢就係嗰少少一步啦嚇。好，咁啊，長哥，咁呢一步咧，大家都要繼續努力去做啦。陣間翻嚟，我知道你今日有一個話題嘅，講乜嘢？ 今日講啊，點樣做快樂嘅人咧？我係想快樂啫嘛， 好難喎呢個係 啦， 哥。 聽完完之後咧，你就覺得唔係咁難噶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头先长哥咪话嘅广告之前啊，话今日咧教我哋点样做一个世界上啊最快乐嘅人，我就话喂好难、啊，长哥，好多人都个口讲就话快乐啫，但心入边觉得做唔到、啊嗯，最快乐嘅人、啊，你快唔快乐，长哥？ 嗯，系咯，长哥有冇资格教你快乐啲咧吓？我谂我系世界上最快乐嘅人咯， 系咪啊？ 但长哥真系成日系好开心笑嘅，真系。 咁啊，既然人间都咁痛苦啦，咁、不如啊，系咁样一世，咁样一世，咁咪快乐啲啦。 系，同埋千祈唔好俾藉口自己啦，即系当人哋同你讲话可以做得更快乐、你又即系拒绝咗咧，咁、你就好难快乐噶咯， 系噶，咁啊，快乐要学习噶。 系。 咁咧喺而家嘅大学咧系冇得学嘅喎、我觉得好遗憾咯。点解唔教人快乐啫？即系阿常哥话，如果我有一日我有一间学校，假定系小学或者中学啦、我就会逢星期一咧就学下快乐。 咁计唔计分嘅？一计分就唔快乐噶啦。 系啦，考试 啊，系啦，系啊，嗱， 有冇功课做啊？ 有噶吓，逢星期二咧就学希望，逢星期三咧就学爱心，逢星期四咧就学即系 survival， 即系生存，即系环保啊嗰啲嘢咯。逢星期五就学饮食，咁就五日咯。 哇，好正啊！ 咁啊，第一要学快乐先。 系 喺美国有一啲大学咧系有即系必修噶。即係第一年呢 ,happiness 101, 即係101就即係有入門課程啦、係有得教 嘅。 咁、你去圖書館呢，嗰時呢我得閒去圖書館睇啦，佢哋嗰啲教科書囉、有啲書就叫 happiness, 你去圖書館而家應該有嘅，就咁搵本書 happiness、就搵到 了。一堆呀、我相信。 有好多㗎、咁點樣係快樂呀咩呀咁樣。咁呢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係即係專家嘅智慧啦，尤其是係心理學嘅智慧啦。咁你知呢而家乜鬼嘢都有人研究㗎嘛。有啲人用科学嘅方式就去研究啦。快乐嘅人系点样嘅咧？咁去向佢哋学习咯，最好噶啦。嗱，佢哋系我哋嘅模范吓。如果佢哋真系咁快乐，咁我哋学佢咪得咯。咁有啲嘢要学噶嘛，唔系生出嚟识噶嘛。本来就生出嚟识嘅，但系我哋好不幸咧，就由于社会好多嘅压迫啦、环境啊咩嗰啲啦，加埋食埋啲咁嘅嘢，咁啊梗系唔快乐咯。咁咧就所以咧，跟人哋学下，冇乜坏啫，又唔使交学费嘅。好，第一样咧就系话，原来咧啲心理学家话咧，快乐嘅人咧有十个特征嘅，第一个就系佢哋享受当下嘅。嗱，咁啊即系。好老土啦，享受当下即係点啫，就係话呢我哋唔使一定要去追求呢，嗱我有架跑车就快乐啦、我有个硕士学位就快乐啦、我升职就快乐啦，咁我学储够2000万就快乐啦，咁如果你成日都咁諗呢，你永世都唔会快乐。真正快乐嘅人呢就係、周围咩嘢呢佢都懂得叹返下嘅。咁、就係、有一句话嘛，就係、话快乐嘅人呢就係、明明当失路呢都睇下风景嘅。 係啱啱。 好高嘅智慧呀、 咁啦。咁就一般人当失路又好驚啦，又好烦啦， 跟住 又 紧 啦，又担心啦。咁但係呢如果你当失咗路都仲懂喊我又学到嘢喎，呢度有啲灵感喎，嗰度又叹下囉，坐低飲杯咖啡先算啦。系嗰啲咯，咁啊就算系睇下棵花，或者系欣赏下一幅画，咁喺地铁站嗰度周围望下，有好多嘢系你可以学到嘅，好多嘢你可以享受嘅，即系唔使等咯。咁呢一个虽然好老土，但系真噶，你要享受当下，活在当下，觉得咩嘢都系好事，样嘢都系学习机会。我记得咧。喺好多年前呢我做喺大学嗰度做主任嘅时候呢派啲学生去即係出去实习啦。咁时时都有啲学生返嚟讲就係话呢份学习工冇嘢学嘅，成日都叫我去影印、去贴邮票，人家就做嗰啲咁嘅嘢囉，做习工、我唔系学呢啲嘢嘅。咁我同事我有位上司好有智慧。 就即刻同佢嚟讲，你话冇嘢学咧，一定冇嘢学。 嗯、 你出去蒲呢一年咧，嘥鬼咗，系嘛？其实乜嘢有得学，影印都好多嘢学嘅。而家其实我哋身边好多位大老板啊、CEO 啊，佢哋都系嘿就系派佢影印，吓、 嗯、 佢、啊、就系喺影印之中，其中有一位咧，唔好讲边位啦。佢话不过佢话佢自己都承认噶。佢公開喺佢自己寫嘅文章度講噶，就係、是、因為佢影印偷睇老闆嗰啲資訊，而家變咗全香港最有名嘅一位嗰行裏面成功嘅人士啦。佢、初初同老闆影印嘅，成日影成日影，久唔久其實就望下又影出啲乜啊咁樣嚇，咁咯喺呢個嗰度學嘢噶。 嗯，所以由細眉細眼都可以揾到得著嘅。 係、啊，咩嘢都係學習嘅機會。 活在當下。 第二咧就好得意嘅，佢哋话咧佢哋有一个所谓 growth mindset， 即系个思维模式同人哋唔同嘅。 系点咧？ 佢系咧相信咧人系不断进步嘅。 嗯 啊，有啲人就话唔系咯，即系系好封闭嘅，就系话，我生出嚟我 IQ 系得十几嘅啫吓，我呢一世都系咁噶啦，咁样样，我而家得啊得唔得唔得噶啦，呢样我做唔到噶，我唔系嗰种人啊咩咁样样啦，呢系封闭噶咯吓，嗱、啊，即系原来咧研究就认为咧，你不断咁样样觉得我要学到嘢啦，我而家进步咗啦。我感覺咗，我而家又叻過舊年啊！咁嘅時候咧，就係、是、終身不斷學習，有一種好奇心，有一種興趣，有一種自我鞭策嘅能力咧嚇，咁好快樂噶。咁、就即係咩咧？有一句話好得意嘅 ，There's no such a thing as failure。Only learning opportunities， 就係話咧，世界上冇嘢失敗嘅。 嗯， 失败咗，其实你冇失败到， 其实学习、 你要学就学到嘢噶啦，你知道唔咁样做唔得咯，咁呢个已经系交咗学费，已经系攞到嘢， 所以呢个就成长型嘅思维模式其中一个谂法， 其实都系开放型嘅思维模式咯，我觉得系，唔好局限自己 咯，咁呢个好正咯。第三咧，我冇谂过噶，原来系谂落以后真系好道理噶。呢句话咧，我以后都要记住。我第一次睇到就系、是、You are the average of the five people around you， 就系话咧，你而家点咧，就系、是、决定于你周围最近嗰五个人系点样样嘅、你系 最亲近嘅五个人 系啦，佢哋呢五个人系点，你就变成点啦。咁、我即刻就数下啦，我平时啊见住边五个人咧，即刻最多系依时间嘅长短嚟计啦，屋企人啦、同事啦，系咪先？通常吓或者死党咯， 系 呢五个人咧系你，佢哋系咁，你就系咁。 咁佢哋好开心，你身边嘅人 系咯，所以要拣人啦。你如果同你拍档嗰个成日因为口面嘅咧吓，咁你就想死。 咁你多啲嚟啊， 要啊！ 你嘅即系话我哋系嘛？ 见到 Rachel 见到 Amy 就好开心啊！咁啊要我啊，所以要一齐就玩多啲咯。 我都即刻谂，我身边见得最多嘅嗰五个人， 系啊系啊。 因为我哋有时工作上咧，即系譬如做嘢好紧张啦，好多嘢做啦，压力好大啦。我身边好多同事都会系咁样样。咁唔系，其实唔系净系知我，系好多人打工仔喺办公室入边嘅写字。咁你日日对住同事都系咁。 但我哋都会影响人咯，同时间系 互相影响噶嘛。好似前晚咁，消防赛啊，坐正喺我前排有一位咧，嗰位女士冇见佢咁耐，但我见亲佢，我想死啊！原来即系佢成晚都咪口面好痛苦咁样样，冇瘾啊咩咁样样。哎呀，咁真系可以污染晒我哋咯， 系 会咁噶。如果有啲开心果成日哔啦好笑嘅咧吓，咁有佢喺度咧，就气氛就唔同晒，个个都好鬼精神。好开心就系咁咯， 所以我哋要近啲开心嘅人，我哋都要做俾人哋愿意亲近个开心人。 所以啲人就话咧，即系中国人话近朱者赤，近墨就者黑啊嘛。 真系咁， 所以真系有啲关系。所以我哋嘅节目如果发放紧正能量嘅话，你就要听住啦，每日都听住。 同埋我哋都反省啊，如果我哋成日都话对方咧即系黑面啊，或者觉得对方嘅面口唔好，你又要谂下啦，你自己对住佢嘅时候，你嘅面口系点咧？你发放紧啲咩能量都？ 长官就讲咧，世界上最开心、最快乐嘅人有十个特征，有十个共通点嘅。啱啱讲咗三个，仲有六个，转头翻嚟继续讲。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继续长哥同我哋分享呢一个世界上最快乐嘅人有十个共通点，啱啱讲嘅三个其实都几开放到我嗰个智慧啊、嗯。第一个就话啦，做人要活在当下啦。第二个就话咧，其实有一个成长型嘅思维模式嘅，谂嘢嘅方法咧唔好咁局限，限死咗框框度。第三呢、這个我头先觉得好中意嘅，就系话你啊个性格或者你个人个样系点样咧，其实取决于你身边最亲近你嘅最 close。 见得最多个五个， 见得最多个五个嘅人嘅、嗯，所以都系好大嘅影响、嗯。如果五个人唔快乐咧，你就唔快乐噶啦。 所以又系一样叫夫妻相啊嘛。 哦，系啊， 系亲噶。好多人都话阿长哥，你同长嫂啊，好似样吓。咁、啊、可能我哋以前唔似样噶吓。咁、啊、因为你望我望你望，呢度年纪似啊。我成日都觉得阿长嫂越嚟越似佢只狗。 因为狗咁少心样， 即系佢整得太多啦，系嘛？ 系因为佢见只狗多过见老公， 互相影响啊！ 系嘅，系咁嘅咁。好啦，第四，我忽然间谂起一个故事， 系 大约系15-20年前啦，就发生完咁嘅事吓、嗯啊。我收到个电话，系我一个亲密拍档啦，系环保界嘅即系前线嘅先锋啦吓。佢、啊、话：哎呀，我而家鼻咽癌， 嗯， 佢得33岁， 系 啱啱做咗爹哋。喺大学里面就系做讲师啦，系咪好惨先？ 系啊， 系啦、啊， 但好前途有个好家庭， 成个人就傻咗吓，好、痛苦咯，屋企又好痛苦啦，咁唔知点算咁样吓。咁我又唔系医生，不过佢都揾我倾下啦，咁样我好令我嚟屋企倾下。咁我嗰晚咧，我同佢倾，咁我即系谂下点样可以改善个健康啊，咁样鼻咽癌系咩做，即系我要了解下咯，咁样。咁我忽然间。问佢一样嘢，啊，我嗰阵时唔知有咩灵感啊，就即刻问佢咩，我话喂，阿乜啦，如果你大破烂过，即刻好翻，吓、啊，你想做啲咩咧？咁，吓、啊，佢又谂到，佢即刻就答，佢话好多嘢想做，不过而家眼前就有一件事一定要做嘅，就系、是、上水咧，嗰条唔知咩河，唔知梧桐河定咩唔记，好似系梧桐河啦、就系、是、因为成日水浸啊。点解要水浸先？就系因为好多货柜又乱咁订啊，啲人又乱咁起啲嘢啊，咁又封又整起条路啊，咁样搞到咧就啲水成日条啲村喺度浸。咁啊，政府做乜咧？就要拉直条河啊，即系整阔佢啦，就填三合土啦，咁啊之类。咁啊惨啦，就系、是、要牺牲嗰度好多嘅花草树木啦，斩啲森林啊，咁样样啦吓。佢话嗰度咧有一啲好珍贵嘅蝙蝠啊。即系佢话，其实唔系多嘅啫，几斗嘅啫咁吓。不过咧就好惨咯，冇咗呢蝙蝠咧，香港嘅生物多样性又少咗啦。同埋你知一只蝙蝠就食好多蚊噶嘛。譬如咁讲吓，你冇晒嗰啲咧，将来啲农作物又好惨啊，啲人又好辛苦啊咩咩。总之系蝙蝠要救咯咁。吓、啊、我话得、啊，蝙蝠就好福气吓、啊，好意头啊。 嗯， 去做咯咁。咁啊，于是咧佢又我话点做啊？点会救到啊？我佢话同政府讲数咯，去区议会嗰度嘈咯，即系北区又唔知咩咁啊，搞，真系即系佢好努力，佢一向好努力噶啦。呢次咧佢有一个目标啦，一个 project，我要救呢蝙蝠。咁后来唔知点搞咧，搞咗几个月咧，就真系可以又起即系起个工程。又保住咗个大堆树同埋嗰啲蝙蝠咁样咯，佢又个病好咗，咁啊啲蝙蝠救佢，系咪好得意啊？ 即系保持乐观嘅心 态，系咯，积极， 积极， 生命要 有希望， 系有希望咯，吓咁咧就我又谂起，可能以前我喺呢个节目都应该一定讲过呢个故事，就系、是、阿 Franco 系边个咧？就系、是、喺。二次大战嘅时候，集中营佢俾人抽咗入去嘅一位犹太籍嘅犹太人咯，吓咁喺波兰啩，咁咧就入咗集中营，啱啱出道做精神病医生，咁就好惨咯。咁啊，佢横死掂死咯，睇住啲人一个个死，佢就做研究，佢话不如我喺度真系观察下，就系、是、冇纸冇笔噶啦，我都有留意下边啲人系一路撑到最后一分钟唔死得嘅咧。个有好多人就系两日就死咗，一个礼拜就死咗噶啦，因为生活环境啊、条件啊，就系、是、心情啊，就系、是、太差啦咁咯。佢又发现有啲人又真系死唔去嘅，点样挨咧？佢都挨得过，就系嗰啲心里边仲有梦想嘅人，吓、吓，即系你仲有啲嘢要做埋先走嘅。譬如佢写咗本书，写咗一半，佢要写埋先。 先走嘅，或者啱啱做咗爹哋，佢要睇个女长大， 嗯， 啊或者系佢想成家立室，个女朋友未婚妻等紧佢，佢嗰啲人就死唔去嘅， 嗯， 嗱咁啊，所以咧有梦咧，你就好健康嘅， 嗯，吓会撑住， 撑住咯吓。点解谂起两件事咧？就咁啱啫，咁啱今晚长哥咧就系讲癌症啊，我就发现癌症啲人就系冇梦啊， 吓 有梦嗰啲人就系虽然生咗癌症咧，就系有希望嘅， 撑得住嘅， 可以即系大步揽过嘅，咁样好似我头先讲我嗰位旧拍档咁咯。嗱，佢而家二十年后啲今天都好生猛，继续喺环保界度啊，非常活跃，咁就系咁咯。 所以心中要有梦啊！ 系咯，心中要有梦啦，冇梦咧，你就好似只纸鹞飞唔起嘅，冇风飞 生存嘅动力咯， 系咯系咯系，就动力嚟就系嗰啲风嚟咯。第五， 好 第五咧就系英文咧有一个心理学嘅名词咧，大家了解就好好嘅，就叫做 delayed gratification。 嗯 ，gratification 就系满足个欲望、 嗯、 ，delay 就系延迟啊、 嗯， 即系咩咧？嗱，细路仔就系唔得嘅呢样嘢，就系、是、成长嘅过程，我哋就系学点样抑制呢一种啦。细路仔话：我而家要食朱古力，又要食噶啦， 我要玩具。 系啦系啦，妈咪话咁夜唔好食朱古力啦，嗱，听日我哋买多两包俾你食啊，唔得嘅，佢要而家食一粒就食一粒噶啦。小朋友系咁吓，心智不成熟嘅大人咧都系咁嘅，我而家要乜，眼前就要乜。但系咧，即系比较有智慧嘅人，同埋即系懂得即系控制自己嘅人咧，就系话我而家辛苦一阵，我而家忍下，咁咧将来就会更加好。少不忍则乱大谋，而家唔肯即系做啲牺牲咧，咁啊，将来就唔会有成果咁咯。咁啊，所以咧就有一样嘢叫卧薪尝胆啦，即系而家挨下先，而家为咗个目标。我哋暂时忍下佢先、嗯，或者系等下先咁样咯，唔系要乜就即刻有乜咁样。佢话快乐嘅人咧，原来肯等嘅，佢哋即系可以控制到自己啦，同埋知道等系有着数。 嗯，有着数啊，等待吓、啊，即系唔一定要样啲好急啦。 等就唔系一定嘥时间咯，但系通常我哋唔愿等，我觉得哇嘥时间唔得咁啊。 系 啊， 都市人我哋急促啊嘛。咁、接住落去呢个都好似有啲关 系 喎。 有啊有啊，嗱、啊，问下两位啊，你爱唔爱自己噶？ 我 都爱噶，系啊， 讲就系咯。咁、你有冇俾时间自己咧？一个礼拜有七日，每日24小时吓，好、啊，你有几多小时一个礼拜系奖俾自己嘅咧？ 奖俾 点样奖俾自己？ 中意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咯，唔理啊，抌开啲嘢吓。 越嚟越多噶，我都系啊， 咁好啊， 开始学识咗。 系啊，系啊，好幸福、啊。诶、我估计你系越嚟越少个，因为事业越嚟越成功咧，越嚟越忙，越嚟越揾你，越嚟越多 job 啊嘛。 但系咧就明白嗰样咯，你要随心咧，即系譬如嗰一刻我想，譬如食个车仔面，我咪去食咯、 啊； 我想饮冻柠茶，我咪饮咯。我觉得原来好开心噶， 系、就是、啊，系啊，呢啲、开心要俾自己噶、我最近啊，即系做人做咗咁耐，先学到一样嘢。好似唔知前几个礼拜喺度提过咧、就系话你点样对自己咧，个天就点对你。原来系咁噶，原来系咁。我以前唔明噶、我以前话唔紧要咯，唉，我而家瞓少一个钟咯。我而家哎呀挨埋佢啦，冇所谓啦，为佢好啊咩咁之类。唔系噶，原来吓、你自己都唔开心，你自己都咁紧张咁残咩嘅时候咧，就冇人行噶。你想有人行咧，所谓个天帮你咧， 对自己好， 你要对自己好， 爱自己、 你觉得真系要觉得爱自己嗱，觉得系个身体感受。你要俾自己你譬如你突然间想起啊，我都想有人同我做按摩喎，俾钱去做 系咯， 而家都唔使去深圳咁远 系，同埋系好幸福噶，即系你想嗰样嘢，你可以做到咧，其实好好嘅呢样 咁咯， 所以一定要安排啲自己属于自己嘅时间，工作以外， 但唔好太高要求，又即系太不切实际嗰啲，我想中六合彩， 好奢侈， 难搞啊，唔 得噶，你简单啲得噶，就可以好简单，我仲要 say no 咯。 做 哥唔识噶，即系人哋叫我啦，得好啊，又应承，明交唔到货嘅，或者系我尽力啦咁样样，即系唔好意思推人啊， 难为自己， 得难为自己，唔好再难为自己。 好 啊，咁啦，第七啦，第七呢样又要学，就系咧，我哋有钱咧，就唔好买物质，买经验。 嗯， 咩意思咧？ 买经验 系啦，嗱，其实。嗱，你而家譬如你而家有4000蚊啦，你多4000蚊啦，你要奖励自己啦， 咁你又有兩個可能， 嗯、 一個就買個套靚 HiFi 啦，或者又買個靚電腦啦，啊嗰啲啦，一個就係、是、好使鬼咗佢，我去星馬泰， 嗯、 玩下咁啊。啊，或者我去4000蚊唔够啊吓，就我去印度流浪，咁、 嗯、 因为机票都5000几喺印度，咁咯，咁即系你买一个经验咯，个经验可能唔使钱嘅，其实吓但系你俾自己一啲空间去做服务啦、 嗯， 或者学嘢啦。嗱，去如果你有4000蚊，你去参加一个课程。 嗯， 可能你嗰个系经验嚟嘅，经验里边学咗 好多得着 啊，系啦，唔使买一嚿嘢。咁样，即系永远都系咧，因为经验比嗰、那个啊，你嗰个实 物 系重要好多、 嗯， 甚至食一餐都系一个经验嚟。 系、 嗯， 我哋过于着重物质有阵时，一有钱即刻买嚿嘢，买件衫， 一个享受啊！啲人觉得啊，有啲物质拥有好奢侈嘅生活就 系。但系真系冇乜体验喎，喺嗰件靓衫里边， 体验咯。而家有一样嘢叫 working holiday 噶嘛， 系啊，好多年轻人中意去啊。 呢一啲咧，呢啲咪经验咯。有一样好鼓励嘅咧，就系。有一个团体就是叫做 WOOF 的唔记得他的名字 ,WOOOF 咁样、嗯、就是呢你去全世界好多个地方呢可以喺嗰啲 organic farm, 或者係有机农场嗰度做义工。 嗯 我都去过一次喺日本嘅、好正喎、我去咗我当冇时间去两日咋嘛。你喺嗰度义务劳动佢俾你食宿、大家冇钱人交易咁系咪好正 是。 可能做啲你都唔系觉得好闷嘅工作，冇所谓嘅。佢嗰日佢派咗我去同佢除草啊，成日踎喺度掹草掹草掹草，嗱超简单，超闷，你可以咁讲啦。 可以体验到人哋嘅生活。 系啊，但系如果你做十日就好闷噶啦，做两日就 OK。做两日我觉得好好啊，因为我喺度做静心啫嘛，我同啲草喺度沟通，我欣赏下个天， 仲有得住， 感受有得住有得住咁滞吓，咁啊食佢哋食嗰啲嘢都好多惊喜，到民間真係佢哋食嗰啲真正日本菜， 特別真係有香味嘅，係 咯 係 咯，學到好多風土人情。 嗱 咁呢啲咪經驗咯， 係 咁啊鼓勵大家去做呢啲嘢，就唔好成日買個團咁樣跟人哋去做豬仔、鴨仔、 係 好啦，第八咧就係佢哋付出嘅。比較得到嘅仲多，施比受更有福， 施比福 絕對係真嘅，係咯、 啊，幫人 係咯，成日都話我想要呢樣呢樣呢樣呢樣，我要買呢樣呢樣呢樣嚇，其實咧俾咗人哋咧嚇，你想要咩咧，你就喺你就付出嗰樣就得噶啦，你想要人愛你咧，你就愛人咯嚇，咁啊咩意思咧？好多人都話我等極都我都冇男朋友，我好想人哋愛我咁，你有冇諗你自己？用乜嘢具体行动去爱人呢嗱，咁、我哋嘅建议就係话呢如果你係咁的话呢吓对你妈咪好啲啦、对你家姐好啲啦做一啲实际嘅行动譬如去探病譬如去嗰啲护老院嗰啲啦去服务囉同啲老人家執嘢啊抹嘢啊同老人家按摩啊倾偈啊你咪付出爱囉、你会感受到呢、这个世界系一个爱嘅世界。嗱、当你发布呢咁嘅能量，你觉得呢个世界好多爱嘅时候咧，爱就嚟噶啦，就有人爱你噶啦。你成日都话冇人爱我，冇人爱我，呢、个自我形象越嚟越低吓、我等极都未有白马王子出现，佢唔会出现嘅，因为你放出嚟嘅信息就系话，呢、个世界咪冇人爱嘅，冇人爱嘅咁样。 有啲吸引力法则咁嘅内容 系、你越系恐惧埋冇爱咧，咁你就吸埋啲冇爱嘅嘢出嚟咯。 系，同埋都系要即系行翻正轨。好多人咧就系去嗰啲护老院咯，咁、但系佢为咗其他义工睇下可唔可以识到人咯，但系住你去即系护老院系要服务人，即系释放爱先，咁样先可以吸到爱咯。 系噶， 所以咧，长哥今日有啲分享嘅呢一个即系世界上最快乐嘅人十个共通点，佢分享咗八个。一阵间翻嚟咧，仲有两个啊，究竟呢两个有冇惊喜俾我哋咧？ 原来生活好快乐。人生爱满分嘉年华2017，1月10日， 每日健康一小时。 长哥，仲有两点呢、这个世界上最快乐嘅人嘅共通点，讲埋佢咯，好唔好啊？我哋 第九咧就系、是、咧，佢哋几时头碰着黑嘅时候咧吓、都开心嘅。佢哋知道呢个系考验咯吓、就唔会头耷耷啊，喺度掹整啊，唔会惊啊咁样样咯，因为佢哋知道咧吓、通过呢啲考验咧就升班啦。 唔係容易做到， 係啊，好難啊！ 到嗰一刻就你就而家我講嘅先講，係嘛、啊？你捱得過就得噶啦， 超力面咯、啊，大佬長哥。 咁啊，有一句話真係好真嘅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即係話咧，你已經個打擊，即係你扮你唔低咧嚇，咁、你如果捱得過咧，你就會嘅強壯好多，咁、咯。一個病又係啦，一件事冧咗咯，你俾人炒魷啊， 一次失戀 啊，公司冧咗啊，失戀啊，呢啲呢啲咁嘅嘢咯嚇、好啦，第十咧就係佢哋從來唔會停止學習嘅。咁啊，呢個我哋都識講噶啦，嚇！你又要不斷咁樣係更新自己係咁樣，但係我啱啱啦，又咁啱噶嚇！今日咧就收到一篇文啊，人哋傳過嚟嘅， 關於咩噶？ 就係關於咩咧？原來全世界最精彩嘅人、最成功嘅人 ，Bill Gates 即係 Warren Buffett 嗰啲冚唪唥 CEO 咧，佢話一個個咧都有一個 5-hour rule。即是五小时的規矩法则。 咩嚟㗎？ 就是佢一个礼拜呢要有五小时，即是佢由一线到星期五呢有每日一小时读书。 睇、书。 学同埋沉思。就是啦，呢、个呢五小时是俾自己㗎。即是佢话呢如果佢嗰日一小时唔得呢就第日补返。总之砌够呢要一个礼拜一定要五个钟头呢至少呢、就是咩都抌低晒。就系、睇书，佢话大部分呢啲人咧睇好多书噶，有一啲啊，你行到入去个图书馆啊，即系佢自己个私人图书馆咧，你就要除鞋跪低喺度喊噶。佢话咁夸张， 唔夸张， 系啦，咁有啲一啲咧就系一个礼拜睇一定睇六本书，有一位咧就系、每一日咧规定自己咧由几点钟起，一定系抌低晒嘢去睇书，去进修， 即系话呢啲咁成功嘅人都要就花啲时间出嚟，不停咁样去学习，去丰富咗自己嘅常识啊，丰富佢自己嘅智慧。 系啊，系 啊，即系我哋呢啲凡夫俗子更加要睇书。 系啊， 睇书就系骑喺人哋嘅肩膊上边，人哋啊，即系做咗咁多嘢先得到啲智慧咁样。咁啊，而家我哋都唔限睇书嘅，即系佢话有一啲咧吓，佢净上网学嘢，喺网上都可以学到。而家啲書就唔係淨係一本書噶嘛，有電子書呢樣嘢噶嘛，同埋有好多嘅 video 啊呢一啲係可以學到嘢、 所以嗰4000蚊如果買部電腦或者買啲書咧，就可以增加好多體驗咯。 所以學習呢樣嘢就真係每個人喺每個階段都唔能夠放棄嘅。細個嘅時候讀書啦，就為咗可能係考試、公開試或者入你中意讀嘅大學、入你中意嘅科目。但係大個出咗嚟做嘢嘅時候，都要學習嗰種學習。未必一定只系指书本啦、其实仲有好多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啊、沟通嘅技巧啊、同、人之间嘅一种 体谅对方嘅处境都系一种学习 态度，做人嘅态度呢都系要学习，每一时每一刻都要学习。 系噶， 即系唔好觉得自己好旧， 学无止境啊！真系 学无止境噶，世界喺度转紧啊嘛，同埋你几时学得晒啲嘢得噶？系咪？ 即系我觉得仲有一个好大嘅谂法就系唔好觉得自己系旧咯，你觉得自己旧嘅话，你停止学习 咁就真系完， 系啊， 就完 系咯。同埋生命喺度转噶，个天会派你做两嘢噶。长哥十世都谂唔到会做老板噶，咁而家咪好啲学咯。我又未读过 MBA， 咪一路做一路学咯。 长哥做咗老板几耐啊？ 正式做系三年啦， 三年、 学咗好多好多嘢。以前我觉得做老板有乜叻啫，而家知道会有好啲嘢唔简单。 做得唔错咁样，仲要而家经营环境唔容易。 系啊系啊，咁啊咁多人支持吓，啊仲要交咁多税，交嚟得税交到好肉 赤，有出有入嘅。 系咁啊，长哥咧，你自己通常阿长哥咧睇完啲文章之后咧，通常会加点啦。呢点啊，长哥啊加落去嘅咁，你今次咧有冇话特别自己一啲谂法话摆落去，做一个快乐嘅人？一啲共通点 哦，原来系噶，即系佢哋都好积极啦，吓、同埋佢哋好肯即系周围望下有咩嘢，我仲要可以进步嘅咧，咁升班就升 班，好有希望梦想， 自己有希望啊！好，咁多谢长哥同我哋分享呢个世界上最快乐嘅人嘅十个共通点，呢十个共通点你有冇咧吓？如果错过咗，都可以听重温啦，或者我一阵间 摆上网， 都摆翻上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嗰度， 咁 大家可以去睇下啦。 幸福厨房。 长哥 食嘢啦，好肚饿。 上个礼拜咧，我喺深圳就开班啦，食到两样嘢咧，好惊喜嘅，同大家介绍下。 深圳 系啦，在深圳近啫嘛，人哋好多野菜啊，咁你喺街市未必买到嘅，但系我有啲 friend 咧吓，佢哋喺嗰度系地胆嚟噶嘛，佢买到好多野菜食，野菜就好简单， 香港有冇少少， 香港好少有咯，有时久唔久都有嘅。你譬如咧，其中有一样啦，佢哋叫做咩口叶菜，但系香港就好多名嘅，其实系一种冬冬草嚟嘅，就系、是、红色叶嘅。佢最特色嘅就系枣红色，嗰块叶咧一边咧就系枣红色嘅，一边咧就系绿色嘅。咁、你又当菜心咁炒得噶啦。 系， 我哋又生食啦，做沙律啦。但系咧，我发现有一样惊喜咧，估唔到啊！佢切啲嘢俾我食，乜嚟嘅咧？咁鬼好食嘅咧，咁样样一片片咁样，谂唔到系乜嘢。原来咧系有一样嘢叫做嗱，你一定听过，唔知道你食过未？海底椰， 海底椰 系、 生食、 啊。系啊，我哋打边炉多， 系 啊，鸡用鸡啦， 系嗰啲吓。咁原来咧，我食完之后觉得好食。以前我系唔中意食嘅，因为以前我食嗰啲唔好食。 系 唔知点解喺深圳就买咗嗰只咁好食、其实就唔系深圳出嘅，系喺非洲啊嗰边嚟嘅，喺泰国嗰边嚟嘅。而家系要好远。其实系咩咧？海底椰唔系海底。我要查翻先知咯。海底椰系喺啲森林上边噶，嗰啲野生嘅椰树嚟嘅，就细个好多。 咁点解佢叫海底椰？ 佢点解海底椰咧？就话初初发现嘅时候咧，喺海边，佢碌咗落去海边个沙滩嗰度，人哋以为喺海度冲上嚟。 呢个误会嚟嘅， 误会完全系误会嚟嘅，系咁咯。咁有咩营养咧？其实我查匀咧都冇人知。 嗯， 但佢哋话而家通常要嚟咩止咳啊、化痰啊嗰啲咁啦，呢个肯定系其中一样啦。你问我咧，椰子咁有营养咧，呢啲天然嘅椰子咧，唔系人种咁多嘅咧，肯定更加有营养咯。咁、你再食下食下咧，有人就慢慢研究出嚟噶啦。咁啊食咯。咁啊仲有咧，我自己有一个好大嘅惊喜咧，就系将佢夹埋另外一样嘢，鬼好食，好地不了。你想象你一定谂唔到，同埋你唔信嘅 香蕉 啊，臭草。 臭草系 好香噶，有啲人觉得佢臭咯。 咩嚟嘅臭草？ 臭草系一种香草咯。你而家买到噶，喺街市有得卖啦，同埋你去咩花墟园艺铺嗰啲啦，周围都有得卖。 海底椰加臭草。 系啦，我哋喺天台度种咗啲臭草啦。我平时就咁食噶，我以为臭草加，譬如啦，加核桃好食，即系加啲味道，当系沙律酱啦。 你会点食？即系整沙律咁整？ 唔系啊，就咁照噶咋，就咁摘出嚟就咁食咯。咁啊加埋海底椰，原来咧就系即系梦幻组合嚟嘅。 加埋海底椰又点样食啊？即系都系各自咁 食咯，自碎碎咯。嗰啲硬硬地噶嘛，要照噶嘛。 梦幻组合咁紧要，要试下呢个。 即系呢个完全系逆向思维啊！试下，哇，好正啊！呢个个人口味咧，你当下藏哥嘅编号都好啦。 系，臭草都容易买到噶，香港 买到咁自己种好咯。而家天气咁啊，种到大大棵，唔知几好。 系，好难 嘅，试下嘅。 唔听呢个节目，你谂唔到。 海底椰臭草， 但香港嗰啲海底椰又唔能唔能够有嗰种梦幻嘅感觉？ 应该得噶，就试多嘅，卖多几次咯。咁人哋都系咁嚟啫。 但系生食我就 海底椰冇问题嘅， 试下啦。 系嗰个系臭草，有啲好似觉得生食有啲障碍嘅。 可能你觉得佢香咧？ 食生食草嗰种感觉好怪咁。好，都系学习当中啊，继续跟长哥学下嘢。 开放啲， 下个礼拜继续同阿长哥再倾。唔该，长哥。